还是不能够回头的流浪，你为什么开了这一扇窗，让灼热烈阳将我晒伤，不晒我的心烦。或许我们都需要 的。

心好疼，该拿什么语言来抗衡？

pineapple, mango, mango. Shabba, badia, 阳光热辣辣，香瓜啤酒花，风景美如画，夜市下海鲜家，泳池。